逝去，瞬息万变。心一片，仍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，无言的你。 Some

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 北京时间11点整。